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三章《先前警卫》第十三集。 过来，孩子。 穆迪声音粗哑地说，用魔杖示意哈利到他跟前去。 我需要给你换身。 你需要什么？ 哈利不安地问。 换神咒。 穆迪说着举起魔杖。 卢平说你有一件隐形衣，但待会儿我们飞起来它不会很贴身的，有换身咒会把你伪装得更好。这就开始了。 他重重地敲了敲哈利的头顶。哈利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似乎穆迪在他脑袋上敲碎了一个鸡蛋，仿佛有一股冷冰冰的东西从魔杖敲打的地方流进了他的身体。 干得漂亮，疯眼汉。 唐克斯瞪大眼睛望着哈利的上腹，欣赏地说。哈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确切地说，本该是自己身体的地方。现在他看上去好像根本不属于他了，倒没有隐形不见，但是颜色和质地变得与他身后的厨房设备一模一样。他似乎成了一只人形的变色龙。 走吧。 穆迪用魔杖打开了后门的锁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了门，来到弗农一副修剪得漂漂亮亮的草坪上。 啊，晴朗的夜空。 穆迪嘟哝着，那只魔眼扫视着天空。 如果能多点人才做掩护就好了。好吧，你听着。 他粗声粗气地对哈利说。 我们排成紧密的队形往前飞，唐克斯在你的正前方。你紧紧跟在他后面，卢平在下面掩护你，我在你后面，其他人把我们围在中间，不管怎样都不能乱了队形，明白吗？如果我们中间有谁遇害， 那可能吗？ 哈利担忧地问，但穆迪没有理他。 其他人继续往前飞，不能停下，不能乱了队形。如果他们把我们都干掉了，只有你还活着。哈利，还有后续的警卫随时准备接替上来，不停地往东飞，他们就会与你会合。 不要这样兴高采烈，疯眼汉，不然他会以为我们不是当真的。 唐克斯一边说，一边把哈利的箱子和海德威的笼子绑在他扫帚上挂着的一根吊带上。 我只是在把计划告诉孩子。 穆迪没好气地说， 我们的工作是把他安全护送到指挥部，如果我们半路就死了， 没有人会死的。 金斯莱沙克尔用令人感到安心的低沉声音说。 骑上扫帚，那是第一个信号。 卢平指着天空果断地说。在他们头顶上空很高很高的地方，群星中突然绽开一片鲜红色的火花。哈利立刻看出那是魔杖变出的火花。他把右腿跨在火弩箭上，紧紧地抓住扫帚把，感觉到扫帚在微微颤动，似乎也和他一样迫不及待地渴望再次飞上天空。 第二个信号，我们走吧。 卢平大声说。高空中又绽开一片火花，这次是绿色的。哈利使劲蹬离地面。黑夜里凉爽的微风吹拂着他的头发。女真路上那些方方正正的花园越来越远，迅速缩小成一幅由墨绿和黑色拼缀而成的图案。到魔法部受审的事被抛到了九霄云外，似乎嗖嗖掠过的空气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吹跑了。哈利觉得他的心快乐的都要爆炸了。终于又飞上了天空，终于离开了女真路，这可是他整个暑假都梦寐以求的事啊。他要回家了。一时间他心花怒放，似乎所有的烦恼都不存在了，都在星光灿烂的辽阔夜空中变得微不足道。 快向左，向左，有个麻瓜在抬头往上看呢。 穆迪在他后面喊道。唐克斯猛地一拐，哈利紧紧跟上，望着自己的箱子在唐克斯的扫帚底下剧烈地晃来晃去。 我们需要飞得再高一些，再飞高四分之一英里。 他们呼呼地上升， 哈利的眼睛被寒冷的空气刺得涌出了泪水，下面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有一个个针孔般的亮点，是路灯和汽车前灯发出的光，其中两个亮点可能属于福农姨夫的汽车。此刻德斯里一家大概正在赶回他们的空屋子呢，一路上为那个并不存在的草坪大奖赛气得肚子鼓鼓的。想到这里，哈利开心地大笑起来，但是其他巫师长袍飘动的呼呼声，那根拴住他箱子和鸟笼的吊带的嘎吱声，以及他们飞速掠过夜空时灌进耳朵里的呼啸风声，把他的笑声淹没了。一个月来，他从没有感觉这样快活，这样扬眉吐气。 向南！ 疯眼汉大叫， 前面是小镇。 他们向右一拐，以免直接从蛛网般的万家灯火上空飞过。 向东南飞，继续向上，前面有一片低云，我们可以飞进去隐藏在里面。 穆迪喊道， 可别在云里头飞。 唐克斯气呼呼地大声说， 我们会变成落汤鸡的，疯眼汉。 哈利听他这么说松了一口气，他的双手一直抓着火弩箭的扫帚把，已经有点发麻，真后悔刚才没想到再穿一件外套，他禁不住打起哆嗦来。他们根据疯眼汉的指令不时地改变路线，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，哈利不得不紧紧眯起眼睛，耳朵也冻得生疼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只有一次也是这么冷骑在扫帚上，那是三年级时跟赫奇帕奇的那场魁地奇比赛，是在暴风雨中进行的。警卫们不停地在他周围绕着圈子，像一只只巨大的猛禽。哈利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，他不知道他们已经飞了多长时间，感觉至少有一个小时了。 转向西南， 穆迪嚷道， 我们要避开高速公路。 哈利已经感到冷得不行了，他渴望地想到下面公路上疾驰的汽车里的舒服干爽，甚至更渴望地想到撒菲路粉旅行时的感觉。在壁炉里转来转去也许不太舒服，但至少是热乎乎的被火焰烤着的呀。金斯莱沙克尔呼呼地照着他飞，秃脑袋和耳环在月光下微微闪烁。这时候艾米林万斯飞到他的右边，举着魔杖警惕地转动着脑袋，然后他也嗖的一声超过了他。斯多吉波德摩立刻补了上来， 我们最好原路折回去一段，以确保没有被人跟踪。 穆迪大声说， 你疯了吗，疯眼汉？ 唐克斯在前面尖叫道， 我们都快在扫帚上冻僵了，如果这样不停地偏离路线，大概下个星期都到不了那儿，而且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， 是应该开始降落了。 卢平的声音传了过来， 哈利跟牢唐克斯。 哈利跟着唐克斯往下俯冲，他们朝着一大片光亮飞去。哈利从没见过这么多灯光汇集在一起，纵横交错，星罗棋布，向四面八方延伸，其间点缀着一个个深黑色的方块。他们飞得越来越低，最后哈利能够看清一盏盏车灯和路灯，一个个烟囱和一根根电视天线了。他多么渴望赶紧落到地面啊，不过肯定需要有人先给他解冻，他才能从扫帚上下来。 我们到了， 唐克斯大喊一声，几秒钟后他落在了地面上，哈利紧跟在他后面降落下来，在一个小广场中央一片凌乱荒芜的草地上跨下扫帚。唐克斯已经在把哈利的箱子从吊带上解下来，哈利浑身发抖，四下张望，周围的房屋门脸阴森森的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有些房屋的窗户都破了，在路灯的映照下闪着惨淡的光，许多门上油漆剥落，还有几户的前门台阶外堆满了垃圾。 这是什么地方？ 哈利问，可是卢平小声说， 等一等。 穆迪在他的斗篷里翻找，骨节粗大的双手已经冻得不听使唤。 找到了， 他嘟弄着，举起一个像是银色打火机一样的东西，咔嗒摁了一下，最近的一盏路灯扑的一声熄灭了。他又咔嗒摁了一下那灭灯的玩意儿，第二盏灯也灭了。他不停地咔嗒咔嗒，最后广场上的所有路灯都熄灭了，只有那些拉着窗帘的窗户里透出亮光， 还有夜空中弯弯的月亮洒下些许清辉。 想当莫利多借的， 穆迪粗声粗气地说，把熄灯器装进口袋。 防止麻瓜从窗户里往外看，明白吗？现在走吧，快点。 他拉着哈利的胳膊，领着他走出那片草地，穿过马路，来到人行道上。卢平和唐克斯搬着哈利的箱子跟在后面，其他人都拿出魔杖，在两侧掩护他们。从最近一座房屋的楼上窗户里，隐隐传来立体声音响的隆隆声，一股腐烂垃圾的刺鼻臭味，从破败的大门里那堆鼓鼓囊囊的垃圾口袋里散发出来。 这儿， 穆迪粗声说着，把一张羊皮纸塞进哈利被换身的手里，并举起他发光的魔杖凑过来照亮了纸上的字。 快涂一涂，牢牢记住。 哈利低头看着那张羊皮纸，上面细细长长的笔记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写的是凤凰社指挥部，位于伦敦格里莫广场12号。